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十四章，康奈利伏击第四十二集。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，他们匆匆朝海格住处的那扇映着灯光的窗户走去，一直来到他的门外才脱去了隐形衣。在他们敲过门几秒钟后，海格猛地把门打开了。他们迎面看见海格举着一张弩正对准他们，大猎狗牙牙在他身后高声狂吠。 是你们？ 海格说着放下手里的武器瞪着他们。 你们俩到这儿来干什么？ 那是做什么的？ 他们走进屋里，哈利指着那张弩说道。 没什么，没什么。 海格含混地说。 我还以为……没关系，坐下吧，我去沏茶。 他似乎有些心神不定，水壶里的水泼洒出来，差点把炉火浇灭了。然后他粗大的手猛地一抖，把茶壶打翻了。 你没事吧，海格？ 哈利问。 赫敏的事你听说了吗？ 哦，对，我听说了。 海格说，声音有些哽咽。他老是紧张地朝窗口张望。他给他们俩各倒了一大杯开水，忘记放茶叶袋了。正要把一块厚厚的水果蛋糕放在一个盘子里，突然传来了很响的敲门声。海格失手扔掉了水果蛋糕，哈利和罗恩十分恐慌地交换了一下目光，然后赶紧把隐形衣披在身上，退缩到一个角落里。海格看到他们都藏好了，就抓起他的弩，又一次猛地把门打开。 晚上好，海格。 是邓布利多，他走了进来，神情非常严肃，后面还跟着一个模样十分古怪的男人。这个陌生人长得矮矮胖胖，敦敦实实，一头乱糟糟的灰发，脸上带着焦虑的神情。他身上的衣服是个奇怪的大杂烩，细条纹的西服，深红色的领带，黑色的长斗篷，紫色的尖头靴，他胳膊底下夹着一顶黄绿色的礼帽。 那是我爸的上司， 罗恩喘着气说。 康奈利伏击魔法部部长。 哈利用胳膊肘使劲捅了捅罗恩，让他闭嘴。海格一下子脸色煞白，脑门上开始出汗。他跌坐在一把椅子上，看看邓布利多，又看看康奈利伏击。 真糟糕，海格。 伏击用一种清脆快速的语调说。 非常糟糕，不得不来。在麻瓜出身的人身上发生了四起攻击事件，太过分了，魔法部必须采取行动。 我没有。 海格恳求地望着邓布利多。 你知道我没有，邓布利多教授先生。 我希望你明白，康奈利，我是完全信任海格的。 邓布利多对伏击皱着眉头说道。 可是你瞧啊，布斯。 伏击很不自然地说。 海格的前科记录对他不利呀，魔法部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。已经和校董事会取得了联系。 不过康奈利，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把海格带走根本无济于事。 邓布利多说。他的蓝眼睛里闪烁着哈利从没见过的怒火。 你从我的角度看一看吧。 伏击说，手里玩弄着他的礼帽。 我压力很大呀，必须做点什么让人看到才行。如果最后查出来不是海格，他还会回来的，别人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可是，我不得不把他带走。不得不，我难道不该履行自己的责任？ 把我带走。 海格说，他浑身瑟瑟发抖。 带到哪儿？ 时间很短。 伏击说，没去看海格的眼睛。 不是惩罚，海格， 只是一种预防措施。如果抓住了另外一个人，就会把你放出来，并致以充分的歉意。 不是，阿兹卡班吧？ 海格声音嘶哑低沉地问。福吉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又有人重重地敲门。邓布利多过去开门，这次轮到哈利肋骨上挨了一臂肘，他发出了一声清晰可闻的惊喘。卢修斯·马尔福先生大踏步地走进海格的小屋，全身严严实实地裹着一件长长的黑色旅行斗篷，脸上带着一种冷冰冰的心满意足的微笑，牙牙开始狂吠起来。 你已经来了，福吉。 他满意地说。 很好，很好。 你来这干什么？ 海格愤怒地说。 出去，离开我的房子。 哼。亲爱的朋友，请你相信我。我也并不高兴进入你的这间。哼。你管这也叫房子？ 卢修斯·马尔福环顾着小小的陋室，讥笑道。 我只是到学校来看看，有人告诉我校长到这儿来了。 你找我到底有何贵干，卢修斯？ 邓布利多问。他话说得很礼貌，但那团怒火仍然在他的蓝眼睛里燃烧着。 事情糟糕透了，邓布利多。 马尔福先生一边懒洋洋地说，一边拿出一卷长长的羊皮纸。 董事会觉得应该让你走人了，这是暂时停职令，你会看到12位董事都在上面签了名。我们觉得你恐怕没有发挥你的才能，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了多少起攻击事件？今天下午就有2起，是吗？照这个速度，霍格沃茨的麻瓜出身的学生就会一个不剩了。我们都知道那将是学校的一个可怕的损失。 怎么，你说什么呢，卢修斯？ 福吉说，他显得很惊慌。 邓布利多被暂时停职？不不，我们现在绝对不愿意。对校长的任命或暂时停职是董事会的事情，福吉。 马尔福先生用平稳的语调说。 既然邓布利多未能阻止这些攻击，可是你看，卢修斯，如果邓布利多不能阻止， 福吉说，上唇开始出汗了。 那么谁能阻止呢？那就等着瞧吧， 马尔福说，脸上泛起一丝奸笑。 可是我们12个人都投票。 海格猛地站了起来，毛蓬蓬黑乎乎的大脑袋擦着了天花板。 你对多少人进行了威胁敲诈才迫使他们同意的？马尔福！ 天哪天哪，要知道你的这个坏脾气总有一天会给你惹麻烦的，海格。 马尔福说， 我想给你一句忠告，可不要对阿兹卡班的看守这样大喊大叫，他们是不会喜欢的。 你不能带走邓布利多！ 海格喊道，吓得大猎狗牙牙在筐子里瑟瑟发抖，呜呜地哀叫。 如果把他带走，麻瓜出身的人就没有一点活路了，很快就会出现杀人事件的。 你冷静一点，海格。 邓布利多严厉地说。他看着卢修斯·马尔福。 如果董事会希望我走，卢修斯，我当然会把位子让出来。可是， 福吉结结巴巴地说。 不行！ 海格低吼道。邓布利多炯炯有神的蓝眼睛始终盯着卢修斯冷冰冰的灰眼睛。 不过， 邓布利多的语调十分缓慢而清晰，使在场的每个人都能听清他说的每一个字。 只有当这里的人 都背叛我的时候，我才算真正离开了这所学校。你们还会发现，在霍格沃茨，那些请求帮助的人总是能得到帮助的。 一刹那间，哈利几乎可以肯定邓布利多朝他和罗恩藏身的角落瞥了一眼。 哼，情感可嘉。 马尔福说着鞠了一个躬。 我们大家都会怀念你。哦，处理事情的极富个性的方式，阿布斯。只希望你的接班人能够彻底阻止杀人事件。 马尔福大步走向小屋的门，把门打开，鞠躬送邓布利多出去。福吉玩弄着他的礼貌，等待海格走到他前面。可是海格站着不动，深深吸了口气，谨慎地说： 如果有人想找什么东西，他们只需跟着指住，就会找到正确的方向。我就说这么多。 福吉惊愕地瞪着他。 好吧，我来了。 海格说着，穿上他的鼹鼠皮大衣。就在跟着福吉出门时，他又停住脚步，大声说道： 我不在的时候，需要有人喂喂牙呀。 门砰地关上，罗恩一把扯下隐形衣。 这一下可麻烦了。 他声音粗哑地说。 邓布利多不在了，他们很可能今晚就要关闭学校。邓布利多走了以后，天天都会有攻击事件发生的。 牙牙又狂吠起来，用爪子挠着紧闭的房门。